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夜悠悠，地也悠悠，天地无边无尽头，魂也悠悠，梦也悠悠，魂牵梦萦何时休，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，啊啊啊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

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

Thank you.